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130集，云建威提着食盒风风火火回家，跑上楼的时候，进门看见他哥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书，好奇凑过去，发现他看的是自己很久之前半途而废的那本青年科幻读物。 哥 啊， 你还喜欢看科幻小说 啊？挺好看的。 那你拿回去看。 云建威坐下给他拆食盒。 吃饭。 齐峰把书带回学校接着看了，他有空就往后翻，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断断续续把整本小说看完。这本小说故事讲述的是一名叫乔伊斯的少年驾驶着一艘飞船在星际漫游的故事。乔伊斯出身机械师之家，某一天他受到星空中神秘力量的指引，告知他将在数万光年以外一个星球上遇到他的爱人。为了求证这个神秘的指引，乔伊斯驾驶飞船离开了自己的星球，开始寻找那颗数万光年以外的星球。但飞船上的定轨系统出了问题，这意味着乔伊斯无法准确定位他想去的那颗星球，也无法再回到自己的母星。他只能在宇宙中流浪，在不同的星球落脚，一边补充能源，一边寻找机会修自己的飞船。他见过了许多形态的文明发展，其中不乏高度发展的文明，其科技发展水平已接近他所在的母星，但始终没有哪一种文明的科技能够帮助他修好飞船。不同星球的文明形态和生物物种都截然不同，有的星球被丰盈的大气包裹，具备极丰富的太阳能和水资源，稳定的生命环境演化出了一批缓慢进化的高等生物。有的星球 90% 以上都由气态构成，生命没有实体，在气态中高速流动，朝生暮死。文明在亿万年不歇的风暴中，靠物质分裂来传播先代的数据。有的星球遍布寒冷和飓风，有的星球已见证一个又一个文明的繁荣和淹没。在流浪的过程中，乔伊斯认识了许多朋友，也无数次深陷危机。有人忌惮来自外太空的他，想杀死他，也有人将他视作挚友，舍命救他于生死边缘。有人贪婪他的飞船和财宝，有人只想邀他共舞。他站在不同的大地上，抬头仰望全然不同的星空。他走了很多地方，一度也曾想留在某一颗让他眷恋的星球上，可他不能停留，他必须修好自己的飞船，找到他未来的爱人所在的那颗星球，找到自己回家的路。损坏的飞船定轨系统无法准确记录它在宇宙中的轨迹，这意味着每一次启动飞船的时候，它都再也无法回来。无论它结识多么一见如故的朋友，见过多么美丽绚烂的宇宙之景，有多铭心刻骨的回忆，小说的结局也没有点名乔伊斯最后是否找到了那颗藏着他未来爱人的星球。最后的场景是乔伊斯的飞船飞到一颗新的星球上，这颗星球的文明高度发达，就乔伊斯所见的科技水平似乎能够修好他的飞船。小说里描写乔伊斯激动地想着，我似乎看到了未来和回家的希望。然后他驾驶着飞船飞入了那颗星球，不知是又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冒险路程，还是这段漫长流浪之旅的终点，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齐峰洗完澡从浴室出来，云建威趴在他的单人床上打手机游戏，下巴枕着那本穿过星星的乔伊斯。齐峰走过去坐下，云建威偏过脑袋。 这本小说你都看完了？ 齐峰点头。 这么好看吗？ 云建威退出游戏爬起来，钻到他哥怀里，抱着那本厚厚的书。 我看到乔伊斯第一次离开星球的时候就没看了，总觉得他以后都是一个人旅行，好孤单好可怜啊。 作者比例深厚，每个星球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都描述得很真实，也很有趣。 原来哥是对这个感兴趣。这种科幻小说里描写的生态环境肯定是不严谨的，你要是想学习还是要看专业书。 我自己所见不如他人所想，哥也想增加想象力，向你学习。 你是搞科研的，当然要严谨啊。我就是个玩摄影玩设计的，需要天马行空。 两人都洗了澡，关了灯，窝进被子。窗外灯火微熄，整个校园静谧安宁。齐峰的单人床不大，云建伟挤在他哥怀里，抬头望着他。 哥，你在想什么呀？ 齐峰想起大二的时候，老师讲非洲热带雨林的局部生态系统，植物为了争夺有限的阳光极力生长，从而生出攀爬、附着，甚至舍弃质量镂空枝干的生存方法。但与此同时，植物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片遭到食叶动物的疯狂啃食，植物分泌毒液，动物衍生出抗毒性，在这生存的拉锯中繁衍的信息被传播，又诞生新的生命，真菌无处不在，遍布大地之下。如果将宏观的宇宙之景按比例缩小，可对比当下的微观生物世界中找到诸多相似，从一只昆虫飞行的轨迹中观察一类生物群的机械指向，从一片叶的脉络触摸雨水和阳光的含量，泥土中存储着亿万年的自然数据，连风吹过的痕迹都被纳入地球自然史的信息库，庞大的信息流无时无刻不穿透世上每一个个体的身体，谁能捉住它们，谁就能窥见宇宙的秘密。齐峰把这个想法大致地表达给云建威，他的表达能力向来抽象，云建威倒也神奇地听懂了。 罗素曾经说过，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你会被地球的信息库吸引，也是因为它传递给你的每一条信息都不一样，都给你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是。 但是这个信息库里有一条信息是一定恒定不变的，你猜猜是哪一条？ 云建威煞有介事举起手指，齐峰认真思考。云建威凑到他耳边小声地说， 当然是我爱你那一条了。 齐峰猝不及防，云建威笑得在他怀里打滚，使劲亲他一口后迅速埋进他怀里。 肉麻死了，睡觉。 齐峰红着脸僵半天，最后还是忍不住把人从被子里捞出来低头亲。云建威笑闹了会儿，两人在被子里说话，渐渐的声音低下去，床垫温柔下陷，包裹一对依偎睡去的恋人。夜空中的星星闪烁无言，来自过去的星光照亮当下的大地，安抚入睡的生灵。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